以往会说在夏日感受清凉最好的方法是去海边，但是今天已然立秋了。说到立秋，立秋之时，暑气虽未尽，但已经是强弩之末，绿意将退未退，重生仍废。初秋其实最有诗意。今年的夏天可真是够热的，可能大家也盼着秋天赶紧来吧，感受一下清凉。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特别想念大海，想念大海的波涛声，想念潮起潮落不断涌动的海浪。相信你和我一样，如果你有种种事情分身乏术，离不开城市水泥森林，那么就随着电波让我们心情出游。今天的古典也流行一开始给你带来这样的音乐，这也是最早的轻音乐，这是一套叫做《海之诗》的唱片。我看到樱桃小丸子说了，小月老师好，签到。海之诗清凉的感觉让我们到海边听海浪的声音。是啊，雪丁你好，他说了，今日立秋听秋声感受到秋韵。其实大海的这种光泽光芒以及声响具有着不同的季节的感觉，而大海的宽广，阳光，海鸥鱼跃，海风，蓝天，也会让你心胸开阔。前几天一直给大家播那首曲子，那么还记得吗？姜文导演的那部电影，那其中呢选用了这首《海边的黑色礁湖》。那这里呢，我给你带来的是当年《海之诗》其实就选用了这首作品。睡意沉沉的礁湖，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咦，你好，看到你的签到，这两天都在连续签到是不是？他说一直有着昏昏欲睡的午后，听着节目心情大好，继续工作，是不是感到清凉许多？其实常听古典也流行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不会平白无故的只播轻音乐的，必然还是会有原因，依然还是这首睡意沉沉的交互，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些故事。昔日灿烂的轻音乐历史的时候，常被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所左右，以为轻音乐是英国人叫做梅拉克里诺或者是曼托瓦尼在二次大战战壕里发明的。其实在这之前，英国已经有一位更早探索轻音乐的人，他就是艾瑞克克茨。这首这是他的作品。克茨，英国作曲家、指挥家，生于哈克诺。1911年，他开始发表音乐作品，有组曲、芭蕾舞剧和众多的歌曲。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的这首作品《睡意沉沉的礁湖》，或者另外一座宁静的湖泊。他更早则是一位中提琴演奏家。毋庸置疑，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发明都会有一个智慧累积的过程，或者是发明思想的一个孕育过程。轻音乐的发明是在英国，那是1933年，艾瑞克·科茨创作的伦敦组曲一和二受到了听众们的欢迎，而组曲的第三段骑士还曾经长期作为 BBC 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二台晚间介绍节目的背景音乐。而最初英国人解释轻音乐，并是令人感到愉快旋律的音乐，容易上耳，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不需要深刻的理解复杂推理的音乐，直接满足人们自娱自乐的音乐。用我们今天的白话是，听音乐不是受教育的。所以你在听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原版的艾瑞克·克茨原来的这首作品。说到轻的这个感觉更少一些，好像音乐的内涵中比现在听到的还有刚才听到的海之诗还要更深刻一点点，有味道一点点。接下来就再来听听艾瑞克·科茨的其他作品。 大家听了有没有听了这段像过去的电影插曲一样，而这首呢叫做《灰姑娘幻想曲》，那这部作品作于1929年，当时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我们知道的那位作曲家格罗夫指挥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的灰姑娘的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艾瑞克·科茨很有名的作品，来自于他的《伦敦交响曲》。这首作品是艾瑞克·科茨在1932年创作的，叫做《伦敦组曲》，其中这是第三乐章。后来他在1936年还创作了《再访伦敦组曲》，以及三首《伊丽莎白组曲》等等。那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可能我们来不及听完这些了。他是一位英国作曲家、中提琴演奏家，他也曾是女王音乐厅乐队当中的中提琴首席。所以在今天我们对于他的作品，对于轻音乐的历史，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听着艾瑞克·科茨的感觉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伦敦好像真的是很美好，音乐时不时还有鸟鸣声，有些清新的空气，如你说了，喝着新鲜的椰汁，摊在躺椅上，北京躺吗，吹着空调，闭上眼睛，听着广播里的海鸥的鸣叫。那在这里我们听到轻音乐的鼻祖艾瑞克·科茨的音乐，也颇为觉得浪漫，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老经常说英国没有作曲家，其实不如说英国没有很古老的作曲家，但是有当代的很多作曲家，比方说这位作曲家，我们也常听他的作品，英国作曲家阿塞尔丁的，这里是他的华沙协奏曲，也是经常带给过大家。

小雨姐姐的绘声绘色纸花剧让如今的小朋友们体验了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伴随着小雨姐姐讲故事，旁边画架上的画纸被一张张抽下，小观众们被深深吸引，一直盯着看，都非常好奇下一张画纸上是什么内容，寓教于乐。备受瞩目的爱尔兰国宝级舞剧《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将在10月底开启为期三个多月的中国巡演。这部剧阔别三年之后再度卷土重来，无论从体量、技术、科技含量等方面都已经全面升级，还有四大国际高手为其保驾护航。据了解呢，此番中国巡演将有30多个城市、80多场演出，北京站演出将于2019年1月2号到6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作为大河之舞系列推出的全新作品，如果说大河之舞是关于过去，让人们顺着历史之河溯流而上，找到爱尔兰民族的根，那么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则是关于梦想和未来，是人们离开故土去追求梦想和希望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和你一起唱，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娱乐最王牌，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很多关于大海的音乐，其实也提到了轻音乐。那我记得灯芯绒二刚刚说的是好久没有听过轻音乐这个词了。他说我记得听卡带的时候，家里的磁带都是自己录制的，而磁带盒上的曲目也都是自己手写的。那时候家里就有几个磁带上面写着轻音乐，好多曲子我都忘了，但是却记得这三个字轻音乐。是这样吗？其实轻音乐像今天我们听到的，给你带来的是海之诗。这几段音乐其实最开始都不是为轻音乐单独创作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艾瑞克·科茨，他当时创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是轻音乐，只是觉得写了一段非常优美旋律的音乐，很轻松，比起那些交响乐有更深刻的意义来说轻松了很多。拐带虫说了，既有些典雅又有些世俗，比较像美国电影早期的音乐。其实那时候也不只是美国电影啦，当然那时候历史也很悠久，包括很早期的像《乱世佳人》呀等等，这些也都有很多的各国的电影人的加入啊。华之宝说了老唱片的味道，二月之花说了还有著名的三大轻乐团，刚才我说了三大轻乐团之一最历史最悠久的是曼陀瓦尼，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曼陀瓦尼是轻音乐的鼻祖，其实刚才提到了艾瑞克·科茨他才是。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关于大海的音乐，有着海浪声的音乐，不止都是轻音乐，不止也都是关于大海的音乐，只不过加了海浪声好像更合适一样。那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曲子，当然现在这首是睡意沉沉的礁湖，刚才听到的是在屋顶之外，接下来再听一首同样选自海之诗。吱吱呀呀的门加上波涛声，也许又会勾起你久远的回忆吧。仔细听的话会发现这是刚才珍珠贝壳的一个变形曲，这首曲子叫做采珍珠的探戈曲。怎么是变形曲呢？一会儿我再把原版给你听听。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一直以来对大海的向往，就像生命中的一种渴望。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大海的故事，觉得大海是故事最多的地方，充满了各种遐想。美人鱼的梦幻世界，宏大的海底龙宫，编织了儿时的一个个幻想。长大了了解，海是生命的源泉，是万物生长的摇篮。它博大宽广，有风平浪静，也有狂涛骇浪，孕育生命，也会在顷刻间把生命全部埋葬。还有多了神秘的色彩，丰富的内涵，有你永远不曾了解，不会到达的地方。刚才听过了那首珍珠贝壳 Tango， 而这首呢就是原来的这首作品珍珠贝壳。大概在关于大海的轻音乐或者所有的音乐中，最多的是这个版本了， Beyond the Sea， 或者叫做 La May， 一首法国相送改编的曲子。还有很多的版本，爵士的、管弦乐队的、轻音乐的、摇滚的、流行的、相送的。 这已经是第二个版本的 Beyond the Sea 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的，有时候当你独坐在寂寥的礁石上，可以在海边听浪涛声，任思绪慢慢和涛声融在一起，起落飞溅，多么希望所有对生命有所感悟和丰盈的心都能够常常来海边，听听大海的絮语，沉寂一下疲于世事而浮躁的心胸。 刚才我说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张海张的海之诗的唱片，当然有其他唱片混入，但是最主要的是在这张唱片里头，其实不只是有描写大海的，还有其他方面的音乐。因为这些音乐有的时候也许是刚才我提到是一首相送，像刚才那一首 Beyonce 辣妹，有时候可能是一首歌曲的改编，而有时候则是电影音乐的选取，像刚才那一首则是选择电影 Summer Palace。人生的这种生活的融合和涛声融合在一起，音浪中让你感受到大海的海浪的起落飞溅，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就为你带来大海的声音。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北京有广播的和你一起唱。古月和你明天再见。古典也流行。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130余味本草，1200